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67集，噩梦阴影。一道人影无力地倒下，重重摔在了毒雾缭绕的焦土之上。饕餮面无表情地低下头，怔怔地看着倒在前方的那名红衣青年一动不动，殷红的鲜血从青年的腹部涓涓而出，渗透进体内的毒物沿着一道道诡异的青色纹路从青年的脖颈爬上他那苍白的脸颊。血泊中只见青年的眼睛半睁着，视线对着饕餮的方向，双唇微张，像是要对饕餮呼喊着什么，然而对方的那对漆黑眼眸中却早已失去了生命的光芒，凝固在表情上的只剩下生命消逝的那一刻所留下的空洞与茫然，而那句没有说出口的呼喊也永远消散在了这片肆虐战场的狂风之中。 哼，死到临头还想着让你先走，看来这个叫江瑶的小子不但无能，而且还愚蠢得无药可救。 冷酷的声音越过江瑶的尸体，盘桓在饕餮的耳畔，后者慢慢抬起头看向前方那名出现在毒雾中的惩罚男子，眼神中的愕然瞬间幻化成了无边的杀意。 穷奇，你竟敢！ 阴冷的暗紫焰火从饕餮的手心中窜升而起，迅速包裹上全身，浓烈的杀气席卷起周围的破碎残垣，在阴霾的天际下交织成巨大的黑紫色风暴，呈遮天蔽日之势压向了皲裂的大地。只是那名被称为穷奇的男子不但脸上没有丝毫惊慌，反而冷笑着仰起头，饶有兴趣地注视着饕餮那张愤怒的脸，仿佛在欣赏着一场久违的演出。 哼，明明已经恢复了妖力，却还在卑躬屈膝地当人类的走狗，你已经不配被称作死凶兽之首了。 穷奇鄙睨地说着，在一阵妖异的光芒中，一对巨大的苍白古翼从穷奇的背后赫然钻出，挥舞着将穷奇带入半空，冷冷俯视着下方的饕餮。 我会让你知道，叛徒是没有资格守护任何东西的。 话音刚落，便见穷奇突然伸手对着下方打了个响指，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饕餮脚下那原本皲裂的焦土竟然转眼间化为了一片黑色的毒爪，一团团毒气从沼泽的泥泡中咕嘟咕嘟升起，并交织成一只只青色妖爪迅速攀附上饕餮的双腿，而在前方的江瑶尸体也在青色妖爪的拉扯中渐渐没入黑色毒爪之中。饕餮的赤色瞳孔猛地一缩，试图伸手抓向前方的江瑶，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在妖爪的撕扯下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瑶的身体一寸一寸在毒爪中消失不见。 你永远无法保护重要的人，这是你背负的诅咒。 在被毒气割裂的黑色狂风中，穷奇的声音盘桓交织，如冰锥般刺入饕餮的心脏。 去死吧，你这个叛徒！ 摇曳的风扇声从意识的边缘渐渐侵入，躺在沙发上的红发男子慢慢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那枚在寂静中独自旋转的吊扇，噩梦中残留的回响似乎终于随着现实的回归消散殆尽。 哼，终于醒了。 温和平静的声音从不远处飘了过来。饕餮坐起身，抬头看了眼前方注视着自己笑而不语的九牙。在沉默半晌后， 从口中阴沉地蹦出了几个字。 我睡了多久？ 不久，也才10分钟左右吧。 九牙笑了笑，轻轻合上了手中翻阅的古书，回答道， 不过也真是难得呢，连你也会做噩梦，是预感到了什么吗？ 预感吗？哼，被我预感到的一般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饕餮呢喃着，脑海中却不由再次划过江瑶那失去生命光彩的空洞眼眸，脸上不由浮现出了一丝阴霾，只是这份阴霾很快便被冷静所掩盖。他再次抬起头，迅速扫了眼四周，这是一座宏伟而复古的藏书室，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一排排摆满各式图书的书架，鳞次栉比，围着中央的阅览处沙发呈环形排列，再往里则藏书更为密集，甚至连藏书室的墙壁上也内镶满了书架，书架上的古籍层层叠叠，累至高耸的天花板，再加上架子旁的那几枚爬梯，乍一看还真有种西方古典书库的味道。只是这地方似乎人气寥寥，整个藏书室除了九牙和饕餮之外，再也没有第三人的痕迹。 这地方在百年前原本是个教会，曾收藏了大量绝版的中外古籍，也正因为他们把藏书室建在了地下，才得以幸免于战火，保存至今。 似乎是注意到了饕餮的视线，九牙微笑着转过身，开口介绍道， 百年世事变迁，这片藏书室也成了这所女子中学的地下书库，虽然这里几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但对我来说却是个相当有趣的地方，这也是我选择来这所学校任教的原因。而你来这儿找我，不也是想从这书库里知道一些过去的情报吗？ 九牙说着，小心地擦了擦手中古书上的浮灰，随即手指轻轻一点，那书便自动漂浮而起，缓缓落在了饕餮的手中。 降妖杂录？ 饕餮扫了眼古书封面上的篆体字，随后便翻开书页，每翻两页便看到了一张简笔插图，眉宇间不由微微一皱。只见插图中焰火缭绕，一只挥舞着巨大古意的妖兽正被数道锁链牵引着，在围绕的人群中挣扎怒吼，而这只妖兽对于饕餮来说却是再熟悉不过了。 500年前重生后的穷奇再次复活出山，在人间搅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当时的灵玉台首领为了平定穷奇作乱，亲自率领灵玉神使精英军团前往围剿，在经过了7749天的艰苦鏖战，才终于捕获了穷奇，将其囚禁于刑狱部。 九牙说着，慢慢走到了饕餮身边，指了指古书中的插图，陈述道， 然而此战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前往围剿的灵玉神使牺牲半数，连当时的首领也身负重伤，而为了今后避免这种作乱与牺牲的轮回，也就是从那一次起，灵玉台出台了驯化政策，将捕获的凶兽封印妖力，并试图驯服对方，将凶兽之力为己所用。只不过 被捕获的穷奇与陶武宁死不从，只能转为囚禁，唯一成功利用的也就一个多世纪前收服的我了。饕餮摇摇头，将古书合上，扔在了一边。 你说的这些我早就听腻了，但我现在想知道的不是这些，你想知道的是当年灵玉台捕获穷奇后关押的真正位置，对吗？ 九牙看了眼饕餮的表情，不慌不忙地说道， 没错。 饕餮往沙发上一靠，枕着手臂说道， 虽然对外的消息是刑狱部接管了囚禁穷奇的任务，但我不认为灵玉台会蠢到把真实的关押地公布出去，而如果想找到穷奇，首先我要知道他是从哪里又是如何逃走的。 你的想法我明白，只是关于当年人类囚禁穷奇的细节在灵玉台内部属于机密，外界无从得知，这么多年来你也不是没打听过，结果都一样不是吗？ 九牙说着 转身倒了杯茶，轻轻抿了一口。 不过虽说我们无法得知当初关押琼琪的地方到底在哪儿，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地方必然机关重重，即便守卫力量暂时薄弱，也绝不是单凭琼琪一个就能轻易逃脱的。 九牙放下茶杯，忽然话锋一转。 你的意思是说，灵玉台里有内应？ 饕餮抬起眼帘，表情终于认真了些许。 只能这么想了。 九牙平静地分析道， 琼琪被囚禁的地方如此机密，但他还是从灵玉台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走，灵玉台内部必然出了某些问题。此外，我听说此次琼琪逃走时还顺走了一件东西。 九牙说着，再次拿起那本被饕餮扔在一边的古书，伸手抚过古书那泛黄的书页，书页随着九牙指尖的法力光芒自动翻阅着，最终静止在一页插图之上。 这是天柱石？ 饕餮盯着九牙展示的那页插图，只见插图中一枚散发着光芒的青色石头正高悬于天际，而光芒笼罩的下方则是被锁链束缚的琼琪。 天柱石为不周山山石精粹而成，在法力加持下具有镇压妖邪之力，当年抓捕琼琪时，灵玉台便用了这枚宝物。 九牙说道， 但另一方面，由于如果运用有方，天柱石也反过来可以帮助妖类掩藏妖气，此次琼琪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恐怕便是利用了天柱石的这层力量。 难怪在长幼山时没觉察到他的气息，原来是早有准备。饕餮冷哼一声说道， 不过以那家伙的智商，心思不可能那么缜密，恐怕在背后还有个军师指挥着呢。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琼琪他特意拿走天柱石，怕是后续还有进一步动作，对于你来说可要更加小心才是。 九牙收起古书，伸手轻轻一挥，书籍便自动飘入边上的书架，插入了书架空隙之中。 哼，就算他不来找我，我也不会放过他，当初长幼山的那笔账我还没跟他算呢。 一想起当初在长幼山遭遇的妖谷陷阱，以及那枚凑巧被江瑶收走的蚩尤残魂，饕餮的脸色顿时又冷了几分。 说起来，今年的丰都鬼市就要开始了，听说你和江瑶打算去那里凑热闹。 九牙饶有兴趣地瞧了眼饕餮的表情，话中似有所指。 哼，那小子费尽心思恢复气脉，不就是为了去那打听镇魂石的消息吗？ 饕餮架起长腿往沙发上一搁，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要不是陆静怡特意关照说要看着他，我才懒得去那种鬼地方呢。 哦，这样啊，那你可要看好他了，他的无色体质一旦暴露给外界，那可就麻烦大了。 九牙心照不宣地看着饕餮，掩嘴笑道， 而且我听说今年的鬼市可是出了一条特殊规矩呢。 特殊的规矩？饕餮眉间一皱。 嘿，没错。 九牙说着，看似温和的眼神中隐约浮动着一丝意味深长。 只不过这条规矩对于江瑶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事。